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哀德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进行了现场指导，由黄炳瑞同志等军队的负责干部随同。金哀德金正恩同志望着新建的工厂全景说，很好看，工厂修建的真的很文明，可以看出修建的卓有远见，大度大方，并对此表示十分满意。金正恩同志参观了革命史迹教育室和严格介绍室。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是人民军遵循金哀德金正恩同志的教导，在平壤市郊区新建的工厂，是一家现代化的、能力很大的综合渔具工厂，生产捕鱼和浅海养殖所迫切需要的各种渔具。金哀德金正恩同志强调，厂里要搞好全部爆发出职工精神力的思想教育工作，来大力掀起竞赛热潮，好让他们以很高的生产成绩来坚守直接关系到我国军民饮食生活的重要岗哨水产战线的兵工厂。他查看综合调控室、样本室、制网作业班、制绳作业班、浮标作业班等各处，具体的了解了工厂的技术装备水平、生产情况和制品的质量。他说，厂里拥有渔具生产所需的现代化的制网机、卷丝机、成型机等齐全，结果厂里的技术装备水平和生产能力比以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展现出了一个机械大海。他说，厂里同科技人员齐心协力，圆满构筑了一个高度科学化、信息化的联合生产系统，来保证寻找出应对生产环境的最合理的生产方法，还制造并安装了我们市的现代化机械，真的令人满意。他还满面春风说，在渔网生产工序、绳索生产工序、浮标生产工序等各作业厂生产出捕鱼和浅海养殖的基本生产工具，优质的渔网、绳索和浮标，真的很令人心满意足，是很可观的。金正恩同志说，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的任务是很重要的，并提出了工厂的一系列任务，即实现渔具生产的高度稳产，不断提高制品质量，尽可能提高原料的国产化比重，极力降低单位消耗定额，按照技术规程和标准操作法的要求操作设备，像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管理设备，搞好提高职工技术技能水平的工作的问题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说，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是方方面面都无可挑剔的，是一家满分工厂。人民军之所以能够把渔具综合工厂圆满建设成了一家值得向世界夸耀的工厂，是因为他们高度发挥了一种对于党所交给的任务就只有立即接受并无条件的去加以执行的义务，这誓死贯彻精神。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十分高兴地说，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能够随心所欲的大量生产和充分保障专门水产事业所和那些驻扎在各岛屿海岸沿线部队的水产副业所需的各种渔具了。这家工厂是一个能够大大贡献于发展国家水产业的宝贝工厂，是要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和大资本。他说，他一想到为了提高军人和人民的饮食生活又做出了一件好事，就觉得心情很好。每当看到实现祖国繁荣富强的基础一个一个的打好起来时，都感到很高兴。等到以后我国军民能够吃足鱼类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自豪地回顾建设渔具综合工厂的年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朝鲜人民军渔具综合工厂的干部和职工将把我党建成大规模综合渔具生产基地的意图铭心刻骨，熊熊燃起文产的烈火，来尽到自己光荣的本分，并同他们合影留念。